七点，天天有聊，先播广告。义乌制造的品牌广告，水仙子银杏露，止咳化痰定喘，大德药业，森山铁皮风斗，中国铁皮风斗领导品牌，爱红叶秀自己红叶伞。红七点呢，每个工作日在手机 APP 蜻蜓 FM 上更新，欢迎大家收听。红七点的微博账号就叫红七点，微信公众号是我的名字张红，欢迎大家关注。相信呢，对全世界的小伙伴们来说，昨天很多人被吓坏了，在将来的某一天，如果来回头看昨天的话，也许哦，也许更能理解昨天的可怕。好了，不危言耸听了。昨天呢是主体105年1月6号，这个主体105年什么年份？其实就是公元2016年哈。这个主体是我们的邻居朝鲜专用的，就像很多年前中国也有啊专用的日历啊，比如说什么明万历某某年、清光绪某某年等等等等，哎，人家叫主体啊。昨天上午11点左右，朝鲜的中央电视台宣布，全国千万军民正以热血沸腾的心脏响应朝鲜劳动党的战斗号召，果敢开展争取主体革命事业最后胜利的总突击战，不断创造辉煌的奇迹和殊勋，取得重大进展。在这激动人心的时期，发生了5000年民族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震撼着天地。根据朝鲜劳动党的战略决策，主体105年1月6号上午10点钟，就昨天上午10点啊，主体朝鲜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举行。哎呀，我这么念自己都觉得兴奋啊，你看看朝鲜电视台播音员兴高采烈呀，100%靠自己的智慧技术和力量举行的这一次试验，完全确认了新研发试验用氢弹的技术数据都正确，科学的证明了小型化氢弹的威力，通过最完美的举行彪炳祖国史册的这个氢弹试验，朝鲜堂堂正正的进入了拥有氢弹的核国家前列，朝鲜人民弘扬了具备最强核遏制力的高尊严的民族气概。这词儿啊，念着费劲，挺陌生的，但是呢，其实也不陌生哈。播报这一重磅消息的是朝鲜著名的主播李春姬。这位已经年过七旬了，画面上他身着朝鲜传统服饰，语气铿锵，面带自豪。我还记得呢，08年4月份，朝鲜画报呢是这样介绍这个李春姬的，说李春姬嗓音强劲有魄力，且号召力极强，拥有出众的口才，每当发表声明讲话的时候，能让敌人肝胆俱裂。他的家在哪儿呢？在首都平壤的一个美丽的地方，在那里他与丈夫和两个孩子还有儿媳孙女一同生活，现代式的住宅和高级轿车都是国家送给他的礼物。12年初的时候，朝鲜的中央电视台启用了一位20多岁的年轻女主播。在这之后呢，李春姬逐渐退居二线。后来呢，每次再出现在荧屏上，那就是朝鲜发生了重要新闻。比如说12年的12月12号，朝鲜发射光明星3号卫星。14年12月17号，朝鲜前最高领导人金正日逝世3周年纪念日，这都是李春姬播报的。这次也是李春姬老将出马。就在这李春姬播报的前2个小时，就昨天上午的9点半左右，9点30分01秒，中国地震台网监测到了朝鲜发生一次震级为4.9级、震源深度0公里的地震，就在地面上啊，并且正注明说疑爆，就是怀疑是爆炸啊。发震地点呢是北纬41.30度，东经129.10度，这个地方是朝鲜丰西里核试验场。据报道说，中国这边的吉林省长白县震感明显，百姓说：“哎呦，好晃悠啊，好顿晃，吓懵了。”朝鲜又核爆了呀！刚才还在被窝里呢，吓得赶紧穿上衣服，抱着孩子往外跑。这朝鲜一核爆，咱们特别紧张。然后还有说我店里门晃得厉害，我以为刮风了，还以为我人晃呢。后来知道是人家那边轻爆了，核爆了。对于这次疑似的朝鲜第四次核爆，美国人呢是没那么相信，将信将疑，表示呢将派飞机前往朝鲜半岛上空检测核试验释放出的这个放射性物质。在10年前啊，大概就06年10月9号的时候，朝鲜进行核试验，美军呢也曾经出动战斗机前往朝鲜半岛的上空。不同的是呢，这一次朝鲜宣布的是核试验呢是氢弹，比原子弹更狠啊。既然说到了军事的事儿呢，那就再说点别的。在朝鲜核爆的前一天，1月5号的时候，就前天啊，日本共同社报道说，为确保核安全，日本将归还美国等国提供的用于研究的这个 331公斤布，这布不是做衣服的布，而是这个放射性元素布啊。据报道呢，这些布是冷战时期由英美法提供给日本做研究使用，能制造出40多枚核弹头。其实呢，自从2010年华盛顿首届核安全峰会开始呢，奥巴马政府呢就要求日本归还这批布，但日本呢一直拒绝。这一次呢，日本突然改变了态度，似乎呢是要寻求世界更多的接纳度，以改善战后的这个负面形象，逐渐呢向正常国家来过渡。但实际上呢，日本并不缺这些布。目前呢，各国用于制造这个核弹头的原料呢，主要是这个布239和铀235。这布弹的威力啊，比铀弹更大。那日本的核电反应堆呢非常多，已经有50多个了。据说在日本本土，布原料的储存已经达到10吨，可以制造1500枚核弹头。所以日本分分钟就能成为一个核武大国。可见呢，日本是否归还这331公斤布，那只是一张政治牌，随意收放。在核武问题上呢，日本是要抢占这个道德制高点了。但是在常规武器上，日本人一点都不含糊。好多年以来呢，人们都以为印度啊是世界最大的武器进口国。但就在前些天，2015年12月31号，美国国务院发布了这个2015年世界军费支出武器转移报告啊。这上面就显示，在2002年到2012年这十年间，日本武器进口额是1661亿美元，年均进口额是150亿美元，在全世界170个调查对象国当中排名第一，这个数字接近排名第二的英国和排名第三的韩国的总和。其实呢，这个报告呢还只统计到2012年，还没有反映安倍政权上台以后的扩军的大动作。日本呢拼命采购武器，表面上是防备朝鲜威胁，但是在2016年的日本防卫省购物清单上却几乎没有对付朝鲜的武器。大家都知道，那中国才是日本的最大假想敌。除了日本呢，这几年美军啊也在玩重返亚太的战略，向日本出售什么战斗机啊、导弹啊、防空导弹啊等等啊，还有全球鹰啊、无人机等等先进的武器，还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和里根号核动力航母等等陆续部署到了日本本土和关岛基地。现在地球上呢，开战的地方呢不少啊，东亚呢似乎还平静，但看看这些武器进口大国，日本、韩国、印度，看看日本的这个核武的这个潜力，看看美国重返亚洲的动作，特别是这一次朝鲜突然貌似爆发出来的这个氢弹核爆啊，真是有点让人睡不着了。好，今天就聊到这儿，红起点，明天接着聊。